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中药汤剂的那些讲究。因为现在的朋友不管是养生还是治病，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青睐于我们的中医和中药了，但是这中医中药其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讲究多多。 中药汤剂是中医治疗中最常用的剂型，但如果中药汤的煎煮方法、用量、服药时间不正确的话，对药效有很大的影响。煎药工具该怎么选？中药饮片究竟是否需要清洗浸泡呢？煎药要掌握什么样的火候？中药汤剂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服药期间又有哪些饮食禁忌？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金瑞给您说说中药汤剂的那些讲究。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的副主任药师金瑞金药师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中药汤剂的那些讲究。首先呢，要欢迎金药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请金药师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世纪坛医院的金瑞。 金药师，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和大伙儿来说一说中药汤剂的那些讲究哈。这说到中药汤剂，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流感又到了高发期，在上周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好多我的医生朋友和我的同事们都在转一条新闻，应该是中医院发布了这个中药汤剂能够对流感有很好的这种预防和治疗的作用。那也想问一问您，比如说像我们治疗流感的这样的这个中药汤剂的话，我们在煎煮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讲究？还有很多朋友说，这种汤剂我是在医院买这种现成的熬好的药汤就行呢，还是说我抓回来药材自己来熬，这个药效才最好啊？ 我们也是前段时间看到了这个网上有中医局，包括一些医院，包括一些咱们这个比较知名的这个药师和国医大师发布的这些方子。我们建议呢，大家是这样，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呢，还是从药店抓回来自己在家熬，这样好一些。 也就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还尽量我们把这个药材买回家自己浸泡，自己去熬煮，效果会更好。 对，是的。 那现在呢，我们知道很多医院都提供这样的药品的代煎服务，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药房，他宣称说我煎煮的这个药可能比你自己熬的要更好一些，因为我这是高压的，然后呢药效可能进出更充分一些，想问问您是这样吗？ 这个问题就看大家怎么去理解了，因为自煎有自煎的好处，代煎有代煎的好处。自己煎的话呢，您的这个 对这个药材的这个先煎后下啊，包括这个时间啊，包括最后的浓缩啊，可能都会把握的好一点。 哦， 那么对代煎的话呢，最大的好处就是省时省力，您不用每天花2个小时专门去煎药。 嗯， 然后呢，您也不用怕这个煎药把锅煎糊了，弄得满屋子都是味儿。但是呢，可能有一些不足，就比如您的药的这个先煎后下可能并没有特别好的得到落实。 哦， 嗯， 也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一味药当中可能有10几20味药材，有的药材要先放到锅里煮，可能煮1个小时之后再放剩下的药材，这个在代煎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按照比如说这样的医嘱来执行。 对，因为我们现在有的代煎的这样的机器不能支持这样的一个操作，所以呢肯定是支持不了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说代煎和自煎都有各自的好处，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来适时的选择一下。其实关于中药汤剂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讲究，比如说煎回家了之后，如果我自己煎的话，我一次能不能多煎一点，我自己把这个药留下来然后包装一下行不行。那么在吃中药的时候，我到底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邀请金药师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关于中药汤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互动题目，今天的这个题目啊也非常的简单，而且在节目当中金药师也会为我们揭晓答案哈。我们先来出这个今天的互动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煎煮中药的话，能不能够使用不锈钢的锅呢？在煎煮中药的过程当中，能不能使用不锈钢的锅呢？能或者是不能？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金药师和大伙来说一说中药汤剂的哪些讲究。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喜欢大口吃红烧肉的朋友需要注意了，肉吃的太多容易引发高尿酸、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而且肉食蛋白质含量高，吃太多还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不但如此，如果平常多以红肉为主，而且种类单一，肾也会坏得比较快。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时不时的用其他的蛋白质来替代红肉，例如家禽、鱼、蛋、奶制品，可以显著降低这种风险。而大豆类的食物对于肾脏反而会有轻微的保护作用。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们都不能够吃红肉了呢？其实啊，红肉有自身丰富的营养价值，只是次数和数量我们应该控制。建议红肉一天我们吃40到75克就够了。您可以一周用2到3次吃鱼的时间，把原本吃红肉的时间替代一下，保证营养的同时，也能够限制红肉的量和次数。便秘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便秘却非常的让人头疼。当发生便秘的时候，我们除了要注意饮食、休息、运动和心情之外，如厕方式也是很关键的原因。实际上蹲坑的姿势不对啊，会引起我们排便不爽甚至是便秘。一般来说，如厕的时候采用蹲姿可以让排便更加顺畅一些，花费的时间更短。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蹲坑虽然健康，但是时间最好控制在5分钟之内，否则容易引起下肢麻木甚至增加痔疮的风险。尤其要提醒中老年朋友，体力较弱又容易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蹲姿的时候膝部和腿部受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发生滑倒和骨折等意外。脚踝扭伤是生活当中一种非常常见的损伤，当发生脚踝扭伤的时候，轻则是软组织损伤，重则骨折需要手术治疗。那么面对突然的扭伤，究竟应该先冷敷还是热敷呢？您记好了，冷敷应该是在扭伤48小时之内，对于急性的创伤，在受伤后48小时之内，这个时候出血基本停止，对于伤口进行冷处理是最佳时机。而且冷处理的时间应该控制在15到20分钟之内，每次间隔1到2小时，千万不要把扭伤处直接的接触冰块或者是放入冰水当中，这是因为如果持续的冰敷有冻伤的可能性。 对于热敷，应该在扭伤48小时之后，主要是用于急性损伤的后期和慢性损伤。最简单易行的方法是用热水袋来热敷患处，但是温度不要过高，避免烫伤。通常一次热敷30分钟左右，温度最好控制在40到50度左右。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的副主任药师金瑞金药师做客直播间，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中药汤剂的那些讲究。和大伙的互动题目也非常的简单，用不锈钢的锅可以煎煮中药吗？能或者是不能？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就可以发送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好，金老师，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之前留下的问题。丁仪呢，之前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家里面如果有两个人同时都在喝中药的话，这药锅能用一个吗？还是说得各自准备一个锅呀？害怕这个煮完第一次的药和第二次的药发生反应 啊、这个其实是大家有点多虑了，因为只要您这个煮完药以后把锅洗干净，那么下一次再煎药的话没有太大的问题，可以用一个锅、 可以用一个锅，但是千万切记得清洗干净。 对，您如果里面还留这些东西，就把它保存起来了，下次用之前再洗，那样肯定是不好的。 嗯，那这说到锅哈，我得帮听众朋友问一问，其实我们都知道煮中药呢得用这个砂锅煲它可能是最好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砂锅，它很多的小气孔，很多听众朋友就担心如果用一个锅煮药煮的时间长的话，会不会这药汤已经浸泡到了这个砂锅的容器当中，那我第二次再煮别的药的时候，这浸透在里面的药汤就释放出来了，影响这次的药效。 这个就是砂锅煎完药以后可能会在它这个本身的材质中有残留，这个是有可能的。 嗯， 但是呢这种量是很少的，大家还是不用担心。 虽然有残留，但是量非常的少。 对。 嗯，那咱们来跟大伙说一说吧，我们煮中药的话是最推荐使用的就是砂锅这样的容器吗？ 是的，最推荐大家使用的就是砂锅，包括搪瓷的锅，这样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些材料它的惰性比较强，就能尽可能的避免和药物发生一些反应。 也就是说我们尽量选择它材质比较稳定的这些。 对。 嗯，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面啊都有养生壶。我想问问您，比如说这养生壶，我看这其中有一栏它的这个功能选项就是煎药。就想问问用养生壶能煎药吗？一般都是玻璃材质的。 其实我们最推荐的还是用刚才说的砂锅或者搪瓷的锅。 嗯， 因为有一种壶可能它是搪瓷的那种， 嗯， 也是可以调这个火力大小的。 嗯， 这样呢也是比较适合用来煎药的。用玻璃呢实际上是不太推荐的。 哦，玻璃反而不是特别的推荐。 嗯，对。 也就是说我们相对来说得选择这个材质稍微厚一点的，不能太薄的这种，是不是？ 对。 嗯，好，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你，说这个在家自己洗这个煎药的话，说这药到底洗不洗呀？有些朋友说这药有的时候看上去真挺脏的，上面一层灰，要不洗的话会不会不太干净？如果要洗的话，会不会把这药效反而洗没了，有效成分都给挥发了，会吗？ 这个是这样，我们建议啊，大家洗的话，如果您想洗，您就漂洗。 嗯， 就是说简单的过一下水就可以了。 嗯， 您不要在水里泡半个小时然后把水就倒掉了，这样的洗呢我们是不建议的。当然现在很多中药材在炮制的时候实际上就有这个 漂洗的过程， 对，漂洗或者是在水里浸泡的过程，所以呢您担心这个您在家里洗那么一两下药效就没了，这个也是过滤了。多虑了。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买回来的这些药材到底需不需要洗，这个是得两说。如果在炮制过程当中已经有过清洗的步骤，这药材我们看上去确实也比较干净的话，其实是没有必要清洗的。 对，不洗没有任何问题。 嗯，但是有一些比如说看起来确实上面有一层灰，我们也能看到比较脏，这个时候呢是可以清洗，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浸泡，也就是说这个流水冲一冲，把这个灰冲掉， 对， 这个时候就行了。 对，就可以了。 嗯，那这洗完了之后，比如说我在煎之前，我需要浸泡这个中药吗？我先把药不煮，我先放到锅里，先浸泡个半个小时，让这个有效成分挥发挥发，然后我再开火煮，这样会不会药效更好一些呀？ 这个一般的中药都是建议大家浸泡的。 嗯， 浸泡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从这个药效成分溶出的角度来说，您先浸泡的话， 比直接放在水里去煮的话，有效成分溶出要更充分。 哦， 所以呢，我们建议要先浸泡。但是呢，有些药是不能浸泡的。 嗯， 比如您有一些药是后下的，就比如治感冒的，我们有薄荷啊，或者等等一些这样的这个以挥发油为主要成分的这样的一些中药。如果这个开方子的医生呢，在方子上明确的标注是后下的，这样呢，您就不要浸泡了。 哦， 您就漂洗完就放在那儿等着， 嗯， 等快出锅之前再放进去就可以了。 嗯，所以说提醒大家，其实大部分的中药材我们有一个浸泡的过程，这样的话更加有利于药效的释出。 对， 但是如果要后下，也就是说其他的药都煮一半了，你再把这个药材丢进去，这样的药基本上是不需要浸泡的。 对，是的。 嗯，那浸泡的时间有讲究吗？是时间越久越好吗？比如说我这药头一天先泡上，第二天再煮，有这必要吗？ 没有必要。这个其实20到30分钟，半个小时，对，其实就差不多了。 嗯，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候呢，是对我们药效的一个释出有一个时间量，这个时候我们再开火煎煮它就可以了。 对， 这说完这个清洗，咱们接下来跟大伙说说这煮吧。其实关于煮药啊，大家伙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了，现在的这个中药材会有两种方式，第一呢是自己开了药材之后回家自己煮，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代煎服务。如果要自己煮的话，大家伙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说这水我是一次多放点慢慢煮，把它熬得越干越好呢，还是说我先放一段，然后呢这水差不多煮的我看了，哎呦这好像量有点少了，快干锅了，我再加点进去稀释一下，哪种方式比较好呢？ 首先这个刚开始放不够然后半路再加进去，这种方式肯定是不推荐的。 哦，这种是不行的。 对，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常规的方法，就是说您加水的话一般是在这个没过药材2厘米左右，这样就比较好。所以但是呢大家在操作的时候需要这样，您可以用一双筷子把药压住，然后加水，没过药材2厘米左右。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没过药材2厘米差不多就是一个指节， 对，一个指节 这么多的这个水要超出药材，这个时候是在药材压得紧实的状态之下。 是的， 哦， 是的，因为如果您不压的话，那个叶子您越加水那个叶子就起来了，您就看不到 泡开了， 对，到底加了多少水。 所以说把药材压得比较紧实的状态之下加水，大概超过药材2厘米左右，这个时候量是比较合适的。那这个时候水如果我万一煮的时间长了，发现这药汤好像快熬干锅了，可怎么办呢？有补救的措施吗？ 如果快熬干锅了，那就加水吧。 哦，那只能是加水了。 对， 但是这个方法我们是不推荐给大伙的。 对对，最好是大家要这个第一次加水就要适量，然后在煎药的过程中呢，您要不停的去看这个到底熬了多少。 嗯，得看着它。 对，得看着它。 嗯，我们说过去这熬药都是一个人拿个小扇子，还得扇着这个火， 对， 然后随时看着这个药材。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比较快，可能比较忙，没有办法，比如说熬药可能一熬一两个小时，一直在那看着。那这个过程当中，为了防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情况快熬干的出现，我多加点，您不是说超过2厘米吗？我多加点，我给超个5厘米、6厘米的，这样的话，即便熬干我也不害怕，行吗？ 可以多加一点，不要多加太多就行。 可以适当的稍微多加一些。那这个，比如说药效会不会我加的太多？这药汤煮出来比较稀，它的药效比较差，会有这样的担心吗？我得把它煮到，比如说，医生跟我说200毫升，我就得可丁可卯的把它煮出来200毫升。 对，这个其实以前的用法呢，咱们是对这个量是比较讲究的，就是说您其实不用煎出来太多的药，但是呢现在因为咱们这个锅也大，咱们开的药也多，很多这个人呢回去煎的话，实际上煎出来的药液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您煎出来的药液特别的多，可能一次就煎出来2大瓶都放不下的话，我们建议您可以自己有一个浓缩的过程。 这浓缩怎么浓缩呢？就是开小火慢慢咕嘟吗？ 就是您把这个药汤煎出来以后呢，把药汤放在一起，把药渣扔掉，直接单独对这个药液进行浓缩。 哦，也就是说不要再把这个药渣然后合着这个水再继续炖了。 对对，因为那样的话再炖过了，您不是又等于重复这个 没有起到良好的效果嘛。 哦，如果我们这个水确实加多了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熬出来的药汤先经过过滤，把这个汤再单独的放到一个锅里面进行加热，这个时候由于挥发它会逐渐越来越浓缩。 对，这个时候您也好控制它的量，因为您能看到。 好，那这是告诉大家在煎药的过程当中关于加水的问题，加多加少其实咱们都有应对的方法，但是最推荐大家伙的一般是超过药材2厘米左右是最适合的一个加水的量哈。 是的。 那关于这个火的讲究，咱们是也跟大伙说说。我们知道炒菜的时候中国特别讲究有文火猛火，然后呢比如说熬药材的时候都是这种小火慢慢咕嘟比较好，还是应该大火让它尽快的挥发这个药里面的有效成分呢？ 这个其实从根本上说还是跟这个药物它的质地和我们希望药物去起的这个作用有关。 也就是说跟药材本身有关系。 对，但是呢我们现在一般的方法呢就是让大家先用大火把它烧开，然后呢调成小火保持着这个微沸就可以了。 哦，也就是说先用大火让它烧开，煮开了之后我们就把它拧到小火。 对，是的。 这拧到小火也有讲究，基本上就是我们煤气灶最小的那个火就行了吧，不需要比如说我们说的文火外面那一圈看起来稍微有一点儿，然后呢里面还是比较旺的这种状态。 对，这个您得看它这个药液沸腾的情况来判断。如果您觉得开到最小的火这个基本上就不沸了，那您就再开大一点。 也就是说基本我们是看药汤，只要它保持一个沸腾的状态在咕嘟，这个时候火候就是合适的。 对，是的。 不要把火开得太大了哈。那一般这个中药材我们在熬煮完了之后多久可以出锅，这是很多听众朋友特别困惑的一件事情。这个到底是煮时间越久它的药效越好吗？ 这个也不是的，这个现在也是有一个一般的时间的推荐跟大家说。一般呢第一次煮这个药您就煮20到30分钟就可以，第二次的话时间可以再短一些，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那一般一副药我们煮几次然后这药我们就得扔了？ 一般一副药就是煮2次，然后把2次的药液兑在一起混匀了当成一副药来喝。 一般是煮2次，大家千万不要先煮完第一次之后本身晾凉了自己先喝了然后再喝第二次，我们要把2次煮出来的这个药液相互搅匀一下。 对，兑在一起。对，搅匀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服用，这是一副药的喝法。 对， 对， 第一次大概是煎20到30分钟，然后呢第二次煎15分钟左右是比较合适的。那这第一次煎20到30分钟是不是不包括我们之前说的浸泡的这半个小时？ 对，是的，是从开锅开始算的。 一般来说先浸泡这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再熬煮20到30分钟，这是第一汤的药。 对， 然后呢第二汤煮15分钟，两个一对，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一副药就可以喝了。 是的。 那药熬煮的这个时间我们跟大伙说了。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白铃兰想问问您说，能不能省事儿的话我把几副药材放在一个大锅里面一起煮，这样的话药效会有变化吗？ 这样的话如果您的锅够大的话是可以的，并不是不可以。您把两副药一起熬是可以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治疗一些这个就像流感这样的一些表症初期的时候，我们是推荐大家把两副药一起熬，然后在今天把这两副药都服下去，有的时候是会这样去做的。 那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的这种中药我们知道是针对一些比如说像这种慢性病啊常见病这样的药需要长时间的服药，可能每天都要服，那这样的话我抓回来比如说一周的药我集中在今天一天我把它都熬出来，熬出来之后呢放到瓶里面我把它保存上，这样行吗？ 如果您的保存条件比较好的话实际上是可以的，因为如果您从医院带煎的话回来这个药实际上也是放，也是放在冰箱里的。但是呢我们估计因为带煎的那个这个带煎袋是真空密封的，它把药封在里面，那您自己家里准备的这个玻璃罐也好一些玻璃瓶也好可能没有这么好的保存条件， 密封条件相对差一些。 对， 对，所以我们建议您有时间有条件的话还是不要一次熬这么多，分批熬。 也就是说今天现喝现熬。 对。 那也想问问中药，其实很多朋友都说中药应该是良药苦口的，对于药的温度好像我们也一直有讲究，说中药不能喝这种放凉了的，必须要滚烫滚烫的，这种喝进去它可能更有助于我们药物的这种吸收，对于喝药的温度咱们有讲究吗？中药 这个从中医理论上讲 到底是喝的药液的温度是温还是凉，这个是有讲究的。 嗯， 这个跟所治疗的疾病有关。 哦， 如果您是本来就是虚寒症，您本来就是脾胃虚寒或者是肾阳虚的情况，那么我们建议您喝温的药。 嗯 啊，这样的话可能会帮助这个去温阳的作用。当然如果您是本来就是这个热毒症上火了，这个时候呢您服用这个凉的药液，不是说冷藏的，就是说常温， 常温的， 对，凉的药液也是可以的。 嗯，好，所以说要根据自己的病症，我们基本上大致虚症我们是可比较推荐大家喝这种温的，比较稍微热一点的这种药汤是比较好的。而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热症需要发散的这种，其实放到室温这种比较凉的也是可以的。 对，分这个寒症和热症来看。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北京世纪台医院药剂科的副主任药师金瑞金药师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中药汤剂的那些讲究。大家伙儿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上和我们来互动，关于不锈钢锅到底能不能够煮中药。美妈说了，煮中药最好用砂锅，如果家里没有的话，不锈钢锅用也是可以的。苏卫东是明确表示反对的，说不行，不能用不锈钢锅。还有芬也说了，说最好不要使用砂锅啊，最好使用砂锅和陶瓷锅。他说不能够使用不锈钢锅，更不能使用铁锅。很多朋友都是抱着这样的观点。小杭州也说了，说不要用不锈钢的。还有春天也说了，说不要用不锈钢或者是铁锅，容易有金属的析出，容易有不良的反应，对身体有害。这不锈钢锅到底能用吗？ 实际上呢，这个不锈钢锅不是推荐的，但是是可以的。 哦，也就是不锈钢锅能不能够煎煮中药材，我们说是能够，可以煎的。 对，是的，因为大家在外面代煎的中药基本上都是不锈钢锅煎出来的，给大家。 嗯，所以说是可以用不锈钢锅来煎中药的，但是我们最推荐给大伙的其实还是这种小砂锅是最好的。 是的，是的。 嗯，好，那关于中药汤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金药师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从远方送你的花，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雨季，断断续续下不停，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躲不开回忆，最难忘记你，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我已学会珍惜，再给我一次勇气，好想告诉你我的爱一直留在你那里。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照得我的心慌，我只想拥有坏人的欲望，唯有你是我的阳光，唯有你能让我的天空晴朗。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都是相同的愿望，你的爱是我期待的天堂，祝你天天年年快乐，也祝福我们地球。

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啊，现在比如说炒菜做饭什么的都会有这种不粘锅，像我们熬煮中药材的话，我们是要单独准备一个小药锅呢，还是说比如说我日常煲汤煮汤的这种锅我也可以用来煎煮药材？ 我们建议大家是最好准备一个单独用来煎药的锅， 嗯， 因为煎完药以后这个锅里可能会有一些气味，您要是再用来做饭的话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嗯，好，尽量的话有条件我们是准备一个单独的锅来煎药。 对， 嗯，那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大家经常会用到的我们这种有不粘锅涂层的这种锅，甚至有一些朋友说我的高压锅煎药的话会不会由于压力的作用这药效挥发的更好，药效更强啊？ 这个我们是不推荐大家用不粘锅或者是高压锅来煎药的。 嗯， 因为咱们传统的这个中药的煎煮方式就是一个常压下的煮水共煎的过程，所以呢大家在家自己煎的话用普通的锅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用高压锅。 好，那煎煮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有一些听众朋友会说这盖锅盖我盖还是不盖呢？ 这个也是看药物的这个性质来决定的。 嗯， 这个如果您是以挥发性的药物的这种作用为主的话，您有的药可能需要后下，而且呢您最好可以盖盖，当然一般的情况下您不盖盖也是没有问题的。 嗯，也就是说如果是发散性的药，比如说我们说一些清热解毒的这些药物，治疗感冒的这些药物，发散型的我们最好能把盖盖上。 对，清热解表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嗯 嗯，但并不是所有的药都需要比如说我们把它密封好，密封的越好这药效越强，没有这样的讲， 没有这样的说法。 好，继续来看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哈。王阿姨想问问说用电药锅煮药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说自己吃的药啊有先下的有后下的，不知道用这个电锅煎的话能一起煮吗？ 这个还是要看王阿姨他们家的这个电锅是什么材质的。 嗯， 因为是烧开水的这种电锅就是铝的，这个肯定不行。 嗯， 但是如果它是那种砂锅或者是陶瓷材质的电药锅的话，实际上是可以用来煎中药的。 哦， 没有问题。然后先下和后下的药，它就在这个煎煮的过程中自己把握，自己把它这个先泡先煎，以及和其他的药一起煎，以及最后再放进去就可以了。 嗯，那一般比如说后下的这种药，我们一般不是推荐大家第一煎的时候是20到30分钟吗？ 对， 我提前多久把它后下的药放进去啊？ 后下的药一般是在出锅前5分钟放进去。 哦，出锅前5分钟。 对， 那比如说我第二煎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药已经放进去了，那就没关系了， 就不用考虑了，一起煎就可以了。 哦，但是提醒大家这两煎的药汤咱们得混合一下然后服用。 是的是的。 嗯，好。还有春天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吃中药汤剂不论是吃治疗什么的病都需要有忌口吗？为什么吃中药要忌口呢？他说的这忌口啊是只要忌生冷，也就是说是不是不能吃水果不能喝凉水，这些都是需要有禁忌的吗？ 这个中医的忌口的范围很宽， 嗯， 除了生冷以外还有辛辣呀，刺激性啊， 嗯， 这个羊肉啊葱啊等等，这些 发的东西， 对，这些都是忌口。那么这个网友说的这个忌口可能是因为他可能本身是一个脾胃虚寒的疾病，这样他吃的药是一个温补的，这个时候再吃生冷的话可能就会影响这个药效，或者是加重他脾胃的这样的一个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呢我们建议他最好是忌生冷。 嗯，好，那一般来说我们服用这个中药汤剂肯定会有一些比如说讲究，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不能干的，那除了这个生冷像我们刚才说的辛辣，然后还有这种比如说发的这些东西，羊肉啊海鲜啊，这些是基本上所有服用中药的朋友都应该有所禁忌的吧？ 对，一般服用中药来治疗的时候都应该禁忌这些刺激性或者是这个偏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食材。 嗯，这些大家还是得禁忌一下哈。但是他还想问问，他说这个如果要忌生冷的话是不是连水果和这个凉白开什么的都不能喝了呢？ 这个也没有这么绝对，水果的话建议少吃，尤其是不能吃冷藏后的水果。 哦，凉凉的冰的这种咱少吃。 对，常温的或者是想办法让它热一点的，这样的是可以的。然后凉水呢是不建议的，最好是喝温开水。 哦，最好是温开水。 对。 嗯，好。还有梁在田这个朋友想问问您说中药自己煎好还是代煎好啊，每次药方代煎的时候都感觉这个药的 浓度好像不太一样，说这个中药饭前吃饭后吃有区别吗？哪种服用的效果更好啊？他还听说说中药汤剂啊长期服用会伤胃，想问问是真的吗？ 啊，这个朋友的问题 比较多， 对，比较多， 来一个一个来说， 一个一个来说，这个中药自己煎好还是代煎好呢？其实刚才我们也说过了， 上面说了， 对，代煎最大的好处就是省时省力， 方便， 对，因为有的中药方子可能是需要先煎，需要后下，需要掌握火候，需要掌握最后浓缩的这个药液的这个量，可能您自己掌握不好，所以呢，这个代煎就有这个好处，但是呢，自己煎的好处就是说。对这个整个药物的煎煮过程的把握会比较的准确。 嗯， 那么我们也是经常在临床上听到患者说，说这个代煎的药物比较稀，自己煎的药物可能就比较浓。对，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我们代煎用煎药机去煎的话，如果您要14包，它不会完完整整恰好的给您煎出14包，它可能给您煎出16包或者18包。这样的话呢，因为它这个管道放在那儿，它没有办法做到特别的精准。所以呢，他一定会想办法给您多煎一点。 而且一般我们在说包装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有破损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一般代煎我们都会稍微多一点这个量。 对对，他可能会给您15袋多一袋。 好，那也就是说代煎和我们说的自煎，我们跟您解答清楚了。再说说这中药饭前吃饭后吃有区别吗？ 有区别，这个也是这个中药服用特别讲究的一个地方。那么中药到底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这个古人很早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这个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而后药；病在心腹以下者，先药而后食。也就是说，它是根据您这个病症发生的脏腑的部位，位置来确定先吃药还是先吃饭的。您如果是这个胸膈部位或者说上焦的疾病，比如您上火了、口腔溃疡了这样的，就是先吃饭后吃药。那么如果您是这个身体下半部位的疾病呢，那么实际上建议是先吃药后吃饭。 那基本上我们是以我们的胸部做了一个划分，胸部以上如果出毛病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先吃饭再吃药，如果是胸部以下出问题的话，咱们就先吃药后吃饭。 对对对，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个临床上特别常见的情况，就是我们很多的患者这个脾胃功能都不好，或者说他有胃溃疡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疾病， 基础病， 对，基础疾病。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建议患者无论是哪些药都建议您在饭后服用，尽可能的减少对胃的刺激。 那这个饭后服用，比如说饭后多久，半个小时合适吗？ 半个小时之内。 哦，不能隔太久。 对，您如果隔太久就跟饭前没有区别了。 好，那我们推荐大家，如果有一些比如说药物我们是要饭后吃的话，这个时候是饭后半小时之内，这个时候就要服用这个中药汤剂了。 是的是的。 好，也不要隔的时间太久。他还想问问说，中药汤剂听说长期服用的话会伤胃，中药有这样的这个副作用吗？ 这个中药汤药呢对胃的刺激，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很多时候，一般的时候，这种刺激性是比较小的。您在治病的这个疗程内服用这些药物，对胃是不会有一个长期的这个损伤啊，或者说咱们想象的那种伤胃的情况发生的。但是您如果服用的疗程过长，或者说您服用了一些不对症的药物的话，这个伤胃的风险就会加大。 那很多朋友现在特别崇尚于比如说中医的养生理论，这个时候呢可能会煎煮很多中药的这种我们说这种带有滋补功效的药物，那这个一般都是长期服用的，那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肠胃也有刺激吗？ 是有影响的。那么中医一直强调说这个滋腻爱脾，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您如果吃的这个滋补的药太多了，已经超出您的需求的话，就会对脾胃造成一个损伤，会让您觉得没有食欲啊，这个消化不良啊等等。 所以说这个即便是滋补的这个药，我们也不能够长期大量的去服用 的。是的是的，要看您的需求。 好，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星空这个朋友他想问问您，说吃中药听说不能够生气，想问问这是什么道理啊？ 这个是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肝病的患者，或者说中医里面讲的这个肝气不舒、肝脾不调的患者呢，他这个他的这个得病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生气造成的。那么他如果再生气的话，会加重他这个病情。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吃中药的时候，就最好不要生气， 还是为了疾病的治疗。 嗯，我今天看这个有一个这个讲孙思邈先生的这个故事啊，我们都知道孙思邈是中国的这个药王， 对， 他曾经就提倡过说，其实不光吃药，吃饭的过程当中他都说了，大家不要生气，如果你生气的话，你这时候先别吃饭，生完气了以后再吃饭，因为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气鼓鼓的话，对于整个的消化系统都会造成影响。 是的，他说对，没错。 所以说不光是吃药不能生气，我们吃饭也不能生气。 对，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整个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非常重要。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哈，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这个喝中药汤剂什么时间喝会更好一些呢？我们刚才跟大伙儿说了，如果是饭前饭后的话，有一些疾病针对不同的发病的位置，可以有饭前的，有饭后的，但是也不能超过半小时这个时间量。那早中晚都有时间，都有这个吃饭的讲究，我们在什么时候喝是最好的呢？ 那么这个实际上呢，传统中医理论里面也是有一些这个讲究的。 嗯， 因为我们现在强调呢，在这个一天当中，早上是阳气比较盛的这个时候， 嗯， 那么下午和晚上实际上是阳气比较弱的时候。对，所以您服的这个药物是用来温补阳气的，是用来行气这个散结解瘀的，这样的话我们建议您在上午服。这个时候呢，借助这个自然界的阳气来增强这个药物的温阳或者说行气的作用。 嗯， 那么如果您的这些药物是这个滋阴补血的，或者是安神的，或者是定惊的，或者是清热解毒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下午或者晚上服用的时候，实际上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得顺应我们说的这个天时地利来服这个中药。 对对， 事半功倍哈。 对， 嗯，好。其实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在服用中药的过程当中呢，也难免可能还有一些西药需要一起用，比如说控制血压的、血糖的。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是多种疾病于一身，那这个时候他们面临着既有中药又有西药，甚至他这个药方药种也比较丰富，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吃，能不能够中西药一起吃？ 这个我们是不建议大家用中药汤剂去送服西药，或者是两个在比较近的时间吃的。我们建议中药和西药还是要岔开一些时间吃。 哦，分开吃。 对。 嗯， 一般我们在临床上建议患者是以西药的时间为主。 嗯， 因为有些降糖药和降压药它需要空腹，它需要饭前半小时，它这个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嗯， 那么呢，中药的时间，把西药的时间定下来了以后，我们再去调整中药的时间，岔开至少半个小时以上。 嗯，至少得差半个小时。 是的。 嗯，那比如说像我们说吃这个很多的西药是饭前，比如说空腹吃，空腹吃完了之后就开始吃饭，有些朋友吃饭比较快，可能半个小时左右这饭就吃完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又说了，中药不能够在饭后比如说半个小时以后再吃，时间比较紧张，这个时候中间差个十几二十分钟是不是问题也不大呀？还是说真的得控制好这个时间？ 差一点问题也不大 啊，不用太过担心。 对对对，关键吃中药饭后吃，实际上是想减少对胃部的刺激。 嗯， 如果您觉得您服药吃饭一个小时以后再吃药，您的胃也没有什么关系的话， 嗯， 那样也没有关系。 也就是胃肠道比较健康，没有什么基础病的朋友，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往后延一延这个用中药的时间。 对， 嗯，好。那关于吃中药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吃中药之后是不是不能喝茶？吃完中药是不是不能吃萝卜？这样顺气儿的东西，喝茶是我们说解药，然后呢，这萝卜我们说通气儿，然后呢，很多朋友说会也影响这个药效，有这个讲究吗？ 这个是有的。我们一般认为呢，吃药的时候是不建议大家去喝茶，或者是用茶水去送服中成药的。 嗯， 但是呢，有一个中成药，也有一些中成药是例外。 嗯， 比如说川芎茶条散。 川芎茶条这是治什么病的呀？ 是治疗外感的， 嗯， 表症的，头疼的，这样的一个中成药。 嗯， 那么这个中成药呢，实际上是建议大家用清茶去送服的。 哦， 对，所以它也是不一样，有一般和个别之分。 嗯，基本上我们都说不要用茶水来送服中药。 对。 嗯，但是有极个别的这个，一般的话，如果是这种碰到了极个别的情况，我觉得医生都会提前得提醒一下大家了。 对，是的，是的，或者在说明书里会明确的写出来。 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但是基本上大部分的中药材我们都是尽量减少用茶水来送服。 是的。 嗯，那萝卜会有影响吗？ 萝卜这个事儿呢，实际上还是要看这个患者服药的用药目的。 嗯， 因为萝卜是这个有顺气， 嗯， 这样的消食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如果您本来就是一个气滞食积的患者，您多吃萝卜是有好处的。 嗯， 但是呢，如果您是服用一些补药，比如说人参、 嗯、 党参等等 补气的东西， 对，补气的时候呢，您就尽可能的减少萝卜的服用。 嗯，好，那除了萝卜之外，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还有特别需要，比如说避免的一些食物吗？基本上没有吗？ 这个还是忌口的范围。 嗯， 比如说辛 辣 的，辣 刺激， 对，辛辣的这个，对，大家一定要注意辛辣的这个。其实很多人都踩过这个雷，就是一边吃着药一边吃着火锅，然后说哎呀我这个病怎么还不好呀，实际上那个药等于没吃。 嗯，好，那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我们在服药过程当中去忌口的这个特殊的食材，除了萝卜，如果在补气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尽量的不要吃它。 是的。 嗯，好，还有听众朋友落叶在我们的微信上想要问问您，说熬出来的中药汤剂放在冰箱里面保存能不能行呢？在保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想要您提醒一下。 这个熬出来的汤剂放在冰箱冷藏室保存是可以的， 嗯， 而且是推荐的，但是呢时间也不能太长，一般是一周到两周，最长不超过两周。 哦，半个月的时间。 对，是的，因为时间太长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变质的情况。那么放在冰箱里保存，最需要注意的就是您拿出来吃的时候，一定得保证这个药液要把它充分的热透了。 哦， 因为如果您热不透的话，您想啊，它本来就是一些汤药，同时呢还是带着凉心儿的这种，它吃进去的话，对脾胃的刺激会非常大，有很多患者可能就会因此而腹泻。 哦，好，那也就是说放在冷藏，也就是放在不要放在冻肉的那层，冷藏保存。 对，对， 最长的时间不要超过两周。 对， 而且每次我们要服药的过程当中，一定得把这药热透了。 对， 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有讲究要隔水热，或者说直接加热都行吗？ 都行的，但是呢，如果您是没有加热的条件，您是用开水去泡的话， 嗯， 我们建议您要泡两遍。 哦，等它充分泡热了。 对对对，第一遍水倒掉再泡一遍。 嗯，好，还有天地人想问问您，说绿丸中药沉在杯子底下的这药渣还能喝吗？有一些老年人可能在这个生活当中是比较细致的朋友哈，我们怎么滤这个中药，我们都会发现最后在杯底儿会有这个药渣，很多老年朋友说这最后这一口药渣我到底能不能喝呀，还是得倒掉啊？ 这个呢，其实如果不是特别多的话，您倒掉也可以，您觉得要是自己能接受把它喝进去也可以。 啊，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对， 都行的。 对。 好。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双双，说胶囊、冲剂和西药它们之间有使用的间隔讲究吗？ 如果这个胶囊是中药，是中成药。 嗯。 然后这个汤剂，这个冲剂也是中成药的话，我们建议和刚才一样，还是和西药至少分开半个小时来服用。 半个小时。 是的。 嗯，那如果都是中成药，比如说胶囊也是中成药，这冲剂也是中成药，这俩我一块儿吃行吗？ 这个呢要看这两个药物它的功效和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成分会不会有一些抵触的情况，得具体问题来分析。 哦， 但是我们认为您送服胶囊的话最好还是用温开水。 哦，还是用白水是最好的。 对对对。 嗯，那说到这送服的东西，很多朋友在吃完中药之后啊都喜欢喝个果汁儿，甚至呢吃个比如说糖或者是蜜饯什么的，这样的话因为中药有的确实比较苦哈，想要甜甜口，那这个时候有没有说喝完中药之后我们的讲究，能不能吃这些东西，能不能喝饮料？ 我们建议大家如果喝完中药觉得特别苦的话，喝一小口温开水，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尽量不要喝饮料或者是去吃糖。 哦，尽量别喝饮料或者是吃糖。 对，是的。 什么蜜饯什么的咱们都不推荐的。 对对对，不推荐。 啊，如果实在苦的不行的话，咱们就用温开水漱漱口，这是最好的方式。 是的是的。 嗯，好。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也再次感谢金药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跟大伙儿说一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用药的问题想找您咨询和交流的话，您有出诊时间吗？ 有。这个医管局的医院都有用药咨询中心，那么我们世纪坛医院用药咨询中心是在门诊的一楼的这个门诊药房西侧。 嗯，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五。 嗯，周五，大家可以在世纪坛医院继续找到金药师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也再次感谢金药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